圆圆和芳芳。有一天夜里，象棋正好跟陆军棋放在一起。象棋棋子是圆的，叫圆圆；陆棋棋子是方的，叫芳芳。圆圆跟芳芳没事儿，就开始聊天了。圆圆觉得自己的本领大，对芳芳说：“你瞧瞧，世界上到处都是我圆圆的兄弟姐妹。汤圆是圆的，乒乓球是圆的，脸盆、饭碗、茶杯是圆的，就连地球、太阳、月亮也都是圆的。”芳芳听了不服气，说道：“你瞧瞧，世界上到处都是我芳芳的兄弟姐妹，书是方的，报纸是方的，床是方的，毛巾是方的，铅笔盒、信封、汉字是方的，就连天安门广场也是方的。”他俩都觉得自己的本领大，争着吵着，争累了，吵累了，就睡着了。圆圆睡着了，做了个梦，梦见自己来到农村。圆圆一看，成块成块的田都是方的，圆圆很不高兴，说声变，就把那些田都变成圆形的。这下子圆圆可高兴了。可是他听见一个不高兴的声音：“是谁把田都变成圆的？这么一来，圆跟圆之间多出来一大块地，一大块空地怎么行呢？太浪费土地了。”圆圆一看，原来是农民伯伯在说话。只听得农民伯伯说声变，田地重新变成方的，一块紧挨着一块，中间只留下一条细长的田埂，好让人们走路。想不到芳芳睡着了也做起梦来。芳芳梦见自己在公路上遇到一辆自行车，她一看见自行车的车轮圆圆的，心里就火了。她说声变，自行车的车轮一下子就变成方的了。这时自行车马上倒在地上，那骑自行车的阿姨从地上爬起来，非常生气，问道：“是谁把我的车轮变成方的？方的车轮怎么滚动呀？”阿姨说声变，把车轮重新变成圆的，骑着自行车飞快地跑了。嘿嘿，圆圆这时候又做起梦来。圆圆梦见自己来到建筑工地，一看一大堆砖头都是方的，他们是芳芳的小哥哥吧。圆圆气坏了，正想说变，建筑工人叔叔不同意，说道：“砖头不能做成圆形的，方的砖头能够挨个紧紧地砌在一起，墙壁才结实，所以我们要方的，不要圆的。”圆圆听了很不服气，还是大声地喊变。这一来可不得了了，整座大楼轰的一声倒下来，把圆圆压在下面。圆圆大哭起来，哭声把芳芳吵醒了。芳芳问圆圆为什么哭，圆圆不好意思地把自己做的梦告诉了芳芳。芳芳一听脸也红了，不好意思地把自己做的梦也告诉了圆圆。从此圆圆跟芳芳再也不吵了，互相尊重，互相学习，因为他们俩懂得圆圆有圆圆的优点，芳芳也有芳芳的优点，他们俩开始愉快地合作。在算盘里，圆圆的算盘珠住在芳芳的算盘框里，三下五除二飞快地计算着。在汽车中，芳芳的车厢 坐在圆圆的车轮上，嘟嘟飞快地前进。还有芳芳的电子仪器住在圆圆的人造卫星里。这时圆圆的卫星在天上飞行，芳芳的电子仪器用无线电波把天上的新鲜事儿告诉你和你的小伙伴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